大家好，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浩全。咁咧，我哋今集个名好得意，咁咧就叫做《当马克思遇上亚当斯》。咁马克思同埋亚当斯其实系咩人呢？其实咧，亚当斯我哋讲紧嘅咧就系 Adam Smith， 系一位18世纪苏格兰嘅经济学家。佢寫咗一本書叫做《國富論》，咁咧佢入面提到嘅理論咧，其實對自由市場提供咗好多好重要嘅理論資源。而馬克思咧就係另一位19世紀嘅哲學家同埋經濟學家啦。咁咧其實佢就提出咗對呢個自由市場最尖鋭嘅批評。咁咧今日當馬克思遇上亞當斯咧，其實我哋就係想討論到底一個社會嘅資源分配點樣先係最好嘅咧，點樣先係最恰當嘅咧？咁雖然我哋今日請唔到馬克思同埋亞當斯上嚟啦，咁但其實我哋就請到兩位對呢方面好有研究嘅嘉賓上嚟同我哋一齊討論。咁所以就等我介紹一下佢哋。咁我首先咧想介紹嘅咧就係我嘅拍檔朱文啦。咁一定要提嘅咧，其實咧佢就係一位牛津大學嘅博士生。咁到底佢嘅名號同埋佢嘅實力匹唔匹配咧？咁我哋陣間就好快知道。咁之後咧，我哋要介紹嘅咧，就是我身邊呢一位陳俊基先生，咁叫阿 Cham 啦。咁咧其實佢就係左翼也嘅成員，亦都係我哲學系嘅師兄嚟嘅。咁其實佢就係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啦。咁我哋陣間就可以聽下佢嘅分享。咁最後咧要介紹嘅咧就係蕭永清先生啦。咁先生就同我講，佢就話啦：冇啊，你點樣介紹我？你介紹我係嗰條友就得㗎啦。咁但我都係 係 大家都識啦。咁但係係咁，亦都要提下就係其實佢係一位地產集團嘅創辦啦。咁亦都係報紙雜誌 A M 730嘅創辦人咁樣啦。咁咧我拍檔朱文咧，其實就有一個問題想問下施生嘅。 因為我覺得其實呢集請施生上嚟係，我覺得係一個完美嘅嘉賓嚟。因為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雖然而家大家覺得施生對施生嘅印象可能係老細嚟嘅咁樣，但佢曾經咧係一個好熱血嘅左翼青年，曾經加入過革馬盟嘅。 唔係外圍分子啫，唔係黨員。 好啦， 唔係黨員。 咁所以我就想問一問施生一個問題嘅，就係點解由當初擁抱一個左翼嘅立場，就係覺得資本主義好似好有問題，要實現啲社會主義嘅藍圖之如此類，走向成為覺得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呢種分配方式係比較合理嘅咧？咁我想問嘅係一個理論上面嘅思想上面嘅一個轉折咯，就係、是、想問一下資本主義或者自由市場有咩理論上吸引你，或者你覺得值得支持嘅地方？ 其實唔係純粹理論嘅， 我 傾向社會主義當然。有參與佢嘅實踐，亦都有觀察佢喺世界其他地方嘅實踐啦。但現實就係社會主義國家唔係好似佢所講咁樣即係解放生產力啊，令到經濟發展比資本主義好啊，令到資源運用得更加有效。其實啱啱相反咁大量社會主義國家，譬如蘇聯陣營啊，你中國啊。都是即係嗰個經濟增長好緩慢，人民嘅生活處於好低嘅水平。咁而事實咧，就馬克思本來講係即係佢有啲所謂即係歷史唯物主義，話人類嘅歷史發展有必由之路啊嘛，就一定資本主義發展落去一定係會變社會主義噶嘛。但你睇社會主義國家，大部分都係在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發展起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你包括英國、美國、歐洲那些 西方國家， 全部都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 所以似乎我聽落就是一個很實際的考慮，就是一個歷史上吸收到的教訓，就是似乎你會覺得喂，似乎資本主義的社會呢更加釋放到生產力，更加可以溫到一個更好的經濟。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呢，我看到就是當一個理念認為人類必然會這樣做這樣行的時候呢，很容易引發專政，即是说这种这样的制度是最好的，是一个终极的制度。那大家都要行那些，逢亲跟他不啱的呢就会被打击排挤。那这个呢就是实际上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是在强权下冇得选择。那这个跟我后期发觉人其實是很崇尚自由的，當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得以 發揮嘅時候，佢先覺得舒暢嘅。當佢被壓抑嘅時候，其實佢係生活活得係好唔如意噶嘛嚇。呢個唔係人類嘅理想生活。所以我而家咧對凡親話乜嘢係啊終極目標啊最理想嘅社會，大家都要過呢種嘅生活咧，我係好抗拒嘅。 你嘅意思係指，譬如有好多我唔開名啦，某啲經濟學家話。市場就是最好的制度啦，或者呢個就是歷史的終結啦。咁你應該聽到都好唔中意。 我唔中意話呢個係一個必然嘅嚇終極嘅制度。我係希望睇即係嗱毛澤東都講過有一句説話嚇、其實應該是黑格爾嘅啊，佢話人類嘅歷史係一個由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嘅歷史，即係話。人類在以前咧，其實乜都係必然嘅。夜晚黑冇燈啊，要瞓覺嚇。你喺南美瑪雅文明，可能冇落雨啊，攞咗你嘅獨生子去祭神嚇。非洲嘅祖魯族有外族入侵，個巫師打起戰鼓，俾兩啖酒你飲啊，要你去衝鋒，下晚冇得選擇嘅。呢個就係必然。咁你以前喺大陸。啊！娶老婆都要問黨委書記，揾工都係咁，呢個就係必然。人係希望一路發展落去，自由選擇嘅機會越嚟越多。 咁可唔可以咁樣講係自由市場或者資本主義有兩點吸引你？第一點係你覺得財富嘅生產或者累積係資本主義先可以製造到咁大量嘅財富。第二點就係資本主義 唔 係 一定財富 保障到自由，所以呢個係你支持資本主義嘅一個原因。 我叫做自由嘅社會係咪一定資本主義呢？我其中一個最主要同資本主義唔同嚇、其實就係對資本主義最根本嘅嘢，我唔認同嘅方式咧，就係個分配制度，就係話生生嘅財富，即係社會從新製造出嚟嘅財富，應該係屬於邊個嘅咧？嚇、喺資本主義社會咧，係投資者嘅，即係只有出資金嘅人、擁有股份嘅人，先至有管理權、擁有權、分配權。咁咧，我認為呢個咧就係唔合理嘅，因為。生產財富咧唔係純靠資本，你試下俾筆錢你鎖落隔萬，兩年後攞出嚟都係嗰筆錢。點解社會上有財富新嘅財富產生咧？就一定要靠人啊嘛，唔係純粹體力勞動，起碼要有人嘅創意啊、思考啊、籌謀啊，加落去先至有新嘅財富出嚟。但而家呢啲新生嘅財富。創造者有冇得分呢？創造者只係攞工資喎，工資同佢貢獻係切割開嚟嘅，工資只係同人力市場嘅平均價掛鈎啫嘛。咁變咗佢有份創造財富，而剝奪咗佢擁有呢啲財富嘅分配權。咁呢個係造成資本主義社會最大問題，或者人類社會最大問題。不過時間有限，我就唔講咁多字啦。 因為咧，啱啱朱文就問你，喂，你係咪覺得資本主義點解好啊？就因為體現到自由，而你就覺得唔認同嘅，就因為如果好多嘢都係自由嘅話，即係例如我哋嘅人工係點樣分配，就可能係根據 demand supply 咁樣自由嚟定，你就覺得唔得啦。 純粹 demand supply 係我頭先話唔啱嘅地方。係 啦，你覺得 你淨係以人力市場。嘅供求去分配啊嘛，呢個都係市場。我話係要喺財富產生嘅根源去分配啊嘛。 你就覺得咁樣唔啱，所以就覺得要三三三，你好著名嘅分配方式。 三三三係最原始嘅嘗試方法，就唔係一定係三三三嘅。 咁就係所謂首次嘅分配啦。 即係要照顧三嘅範疇啫，我 只 係覺得。 即係一開始分配啲資源嗰陣時，我哋就應該已經係咁樣三份咁樣分法啦。咁但係會唔會喂咁樣講唔夠極端咧？即係喂，但係因為我哋似乎我哋好多時覺得一個制度公唔公平咧，或者好唔好咧，我哋會考慮好多嘢噶嘛。即係唔淨止考慮，我哋都會考慮，例如有啲人係弱勢嘅喺呢個社會，即係好似就算根據三三三咁樣分嘅時候，好多時都仲有好多弱勢喺我哋呢個社會。會唔會我哋都仲需要再做一次第二次分配？ 我唔排除 第二次、第三次分配嘅，啊，即係第一次分配就係按照即係勞動嘅貢獻啊，產生財富佢扮演嘅角色去分配。第二次分配咧就係由政府抽一啲税去分配俾你頭先講弱勢啊，需要特別照顧人啦，啊。第三次可以由嗰啲有錢嘅，佢啲錢都用喺自己身上去捐獻出嚟都得。 破壞咗例如資本主義最崇尚嘅，例如嗰個可以 motivate 到啲人去做嘢， 所以捐獻咧係，那個，由佢自愿嘅。你睇大部分嘅即係一啲好富有嘅資本家，佢去到某一個程度咧，佢嗰個收入啊，或者佢個才能冇可能單喺佢自己身上展現出嚟啊嘛，即係佢收入多唔通啊，中意戴金撈戴到上手臂咩嚇？你中意靚女俾多幾條，你又證明你無能嘅啫嘛。 但係你第一次嘅分配可能已經削弱咗資本家去創業啊，或者去做嘢。 我 佢分少咗喎， 所以我係最開始嘅時候都有照顧資本家嘅需要喎，所以我話三，我分配一定要照顧三個方面，一個咧就係參與創造財富嘅工作人員， 嗯哼， 第二咧就係參與資本投入嘅人，因為佢冇風險。 但或者咁講就係，你諗下，如果一個冇跟隨呢個三三三分配方式嘅社會，資本主義嘅社會，似乎嗰啲資本家係分得更加多，咁唔係會好剝削？ 唔會啊！嗱，我舉 AM730 嘅例子俾你聽 ，AM730 咧就生生制嘅嚇，分俾員工，分俾出錢嘅股東，攞部分攞嚟公司嘅再發展。喂，我哋啊23个月就賺錢喎，嗰扎。諗住老闆分多啲嘅，好多而家都未賺錢喎，啊，所以分配合理唔會令到你唔賺錢嘅，我哋一樣令到投資者有合理嘅收入嘅，嚇， 啊。OK， 即係睇嚟似乎師生就有一種好獨特對於資源分配嘅方式，但係因為可能始終咧啱啱都未答到就係，喂點樣唔會剝奪咗嗰種推動力？咁我哋或者我哋下一節咧，哲學有偈傾翻嚟，我哋繼續講呢一點。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咧，我哋啱啱咧就同师生讨论咗好耐啲资源应该点分配啦。咁我哋就发现原来师生比我哋想象中咧更加左嘅。咁其实啱啱我哋就提到一个333嘅资源分配方式啦。其实就系讲紧咧，就系将三份就将三分之一咧就分俾公司嘅发展，然后三分之一就分俾员工，三分之一咧就分俾股东咁样。咁咧 应该次序上咧系。先分俾員工，再分俾出錢嘅股東，有剩咧就先至再攞嚟公司嘅再發展。個次序上，我覺得重要嘅都。 OK，我哋就知道朱文就似乎有啲反駁咁啊，想提下。 因為頭先先生提到，除咗你話咁樣分你嘅公司利益之外，你好似都支持話用税收去幫助再分配。 遲一步，呢個係。 但你都支持啊，即係。咁同埋你又提到第一節提到話，你支持市場。市場不是市場經濟，自由市場呢其中一個理由是自由。其實我想在哲學上呢有一種立場是比較接近，即都是用自由來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價值，去判斷我們應該用什麼原則做分配的。那這個立場就叫做 libertarianism，就叫放任自由主義。其實就比較接近我們題目的亞當史密斯私密的那個立場，就是覺得資源呢其實就應該呢交給個市場去做決定就可以了，不需要我們主動 impose 一些規則給他的。咁其實這個立場呢的背後的價值是什麼？是他覺得要保障人的自由。為什麼呢？是因為他覺得這班學者覺得我們是擁有我們的身體的，他們會叫做一個 self-ownership，我擁有我的身體的嘛。咁其實呢個係好合乎直覺嘅。你諗下點解奴隸係有問題？係因為佢剝奪咗人哋個身體，搶咗人個身體，將佢當咗係工具，幫佢服務。咁所以我哋應該覺得人嘅身體屬於自己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就覺得我用我嘅身體合乎道德地，唔係偷唔係搶，去進行一啲勞動活動，之後創造一啲成果出嚟，係冇任何人應該有權利搶走我嘅。我有自由使用我身體嘅權利，亦都有自由使用我身體所創造出嚟嘅嘢嘅權利。咁所以咧。 嗰啲人甚至會覺得咧，所有税收咧都係不公義嘅。其實咧，我又諗翻起好多年前咧，其實我睇過師生同阿 Champ 同場辯論嘅，就喺個理工大學。我記得咧，你對住一啲比較左翼嘅人嘅時候，你好當頭棒喝地話，你同我講税收同偷嘢有咩分別咁樣嘅。我嗰陣讀緊 undergrad， 我係好覺得好震撼嘅。其實後屘睇翻書咧，就覺得同呢種 libertarianism 嘅立場好似嘅喎，就係點解冇分別啊？就因為我啲錢，我啲嘢係我用我身體整出嚟噶嘛。咁你收税幫咗啲弱勢，咪即係偷嘢咯？咁其實所以點解資源分配就唔應該用其他原則，就用市場？咁唔知你哋左翼同埋師生又點樣回應呢種放任自由主義嘅 argument？ 我只係話咧，即係如果係俾政府任意去抽税嘅話咧， 係不公義嘅， 係不公義嘅，因為你財富嘅生產者，係嘛？即係佢嘅努力生產出嚟，應該佢擁有嘅。當然你話政府係需要照顧頭先講社會上一啲弱勢社群啊， 但嗰啲人係冇生產噶嘛，點解要幫佢哋咧？ 呢個咧就係應該由擁有財富嘅人一齊去商量點樣去照顧嗰啲人。 唔係嗱，我想打斷一個先。首先就係即係其實幾樣嘢啦。第一個就係我哋擁有我哋嘅身體，呢個冇人會反對啦。但是由擁有身體就話我哋，因此我哋創造嘅財富咧，都係完完全全係我自己嘅。我唔知呢一步點樣跳到去。即係譬如呢啲所謂 libertarian 嘅思想，我自己讀書嘅時候都讀過啦。我一睇到呢個時候就話嚇做咩啊？即係我好自然就係咁啊。因為譬如你創，因為我哋成日想象創造一啲財富，真係好似係自己嘅努力做得曬出嚟喎。但係實際上面其實永遠都唔會啊嘛。你做到隻杯，你點解？譬如我用一個最原始，譬如想象耕田咁先算啦。你首先一嚟你要用所謂大自然嘅嘢啦，唉都算啦，就我哋就當大自然嘅嘢係所謂公有啦。我唔知點解公有嘅嘢突然間你用咗你嘅勞動之後，突然間就可以變咗係你啦。我呢一步我都唔明噶啦。但實際上邊仲有好多嘢，譬如你耕田嘅知識啦，嗰啲知識係點樣嚟嘅咧？即係你，但係你相信譬如呢啲嘢講緊一啲好簡單嘅生產啫。去到現代社會越嚟越複雜，你做支筆，你做支咩？有啲咩你可以話完完全全就係你自己生產出嚟，然之後就話。所以我完完全全咁擁有佢，我完全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合理嘅推論。 即係我諗，或者補充少少你嘅意思，就係例如我生產一支筆，我會用咗一間工廠啦，我用咗啲機器啦，我用咗啲甚至個土地啦，唔同嘅材料啦。喂，呢啲係邊度嚟？唔係你自己嘅喎，所以你點可以 claim 話喂，全呢支筆完全係透過努力咧？你冇其他人，你冇可能做到支筆。 當然世事唔係咁簡單啦。喺最原始嘅時代嚇，即係人透過採集啊、狩獵啊。咁你打猎打翻嚟嘅嘢吓，当然系天养佢噶，你植物都要太阳晒，都要有碳酸气俾佢制造。 唔系噶，就算譬如就算讲咧， 佢攞翻嚟嘅应该系属于佢噶。 唔系，但系咁佢屋，譬如话你想象冇理由一个人打猎噶，都要一个部落 系啊。 咁系咯，系一个部落入边嘅运作有好多嘢噶嘛。譬如可能有人要负责可能凑仔咁样啦。咁嗰啲人咧，你可以去打獵，你係全靠有嗰啲人喺度啫，即係你唔會唔介意啊！即係我幾乎會話由一個人， 所以佢唔係一樣有得分噶，佢有參與有得分 嘅。我係意思係打獵嗰個人，佢話佢用佢嘅勞動力創造咗啲財富出嚟，嗰啲財富唔係全部都係佢啊，佢冇一個 absolute claim 咯。 或者用其實兩邊都其實都， 但你都要有一個分啊，即係你當然唔係。絕對你做出嚟噶嚇，即係牛頓都話我哋站喺巨人嘅肩膊上先睇到咁遠噶，一定係有前人嘅積累。但係前人嘅積累有啲係可以透過你嘅資本去買一定嘅知識，買一定嘅原料，買一定嘅勞動力去製造出嚟噶嘛。佢當佢都有。付出咗去攞翻嚟噶嘛， 所以佢 但我唔覺得下下都係有做嗰個付出啦。譬如好簡單啫嘛，即係譬如我哋如果即係睇一啲研究講，譬如人類嘅語言先算啦。你自己一個人其實冇辦法講嘢噶嘛。你要喺一個生活喺一個社會入面你先可以學到語言噶嘛。咁語言你想象喺任何嘅商業貿易入面或者製造入面都扮演一個重要嘅角色㗎。咁你覺得語言值幾多錢咧？ 我諗下 你有冇得計先？ 我諗講語言呢度咧，其實可能遠咗少少嘅。但係 人係一個集體。或者社會性嘅 生物，所以唔會有一種個人嘅財產嘅想像咯。你應該所有嘢都有一個集體嘅想像咯，唔係話冇個人喺入面，但係要講到有一啲個人絕對嘅財產，我覺得係完全違反我哋一啲基本理解世界嘅方式。 咁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咁樣釐清先？因為我就咁聽落，其實阿 Champ 同埋師生 其實我覺得分題冇乜分歧嘅，即係其實頭先部落嗰個 case， 師生就會話 OK 啊，咁所以只羊就唔應該只打獵嗰個咯，所以臭仔嗰個都要有，所以其實兩個嘅共通好似聽落就係啲嘢點分配咧，就係睇啲每個有份貢獻嘅人都應該有分獲得分。 所以我個分配方式咧就唔係純粹出資本嘅人攞曬嗰個成果，而係參與勞動，或者唔係一定直接參與勞動，係整個社會一齊參與勞動。 但我都想問一個嘅就係、是，對唔住，就係我想問，如果咁強調啲嘢分俾佢，係因為佢有貢獻，佢應得嘅話，就翻翻頭先我一開始嗰個問題，就係點解嗰啲冇貢獻嗰啲人，譬如佢真係傷殘人士，社會係咪應該唔理佢？因為佢真係冇參與到個社會嘅創造嘅喎，咁咪就應該 呢個就睇社會發展嘅程度啦。喺一個相對富裕嘅社會咧，我哋就可以照顧呢啲人多啲。但係我記得喺個日本有出片叫《遊山節考》， 即係 老咗台，佢上山等佢死㗎啦。 好慘啊！ 咁呢、這個人類歷史上唔係淨係出現過好多呢個情況。咁所以而家譬如你有條件嘅，我係贊成照顧 包埋啲冇貢獻嘅。 咁、照顧方式咧，我話一個就係透過政府嘅再分配啦，抽税再分配啦。但我希望嗰個比例唔好咁多，因為大部呢啲係小眾嚟噶嘛，即係大部分人都可以透過自己嘅勞動付出獲得應有嘅。 我同你生活喺唔喺一個世界入邊？我唔覺得大部分人即係譬如你嗰種333容易做到啊，但係成個社會唔係333噶嘛。 就係因為佢唔係按照我嗰個分配方式啫嘛。如果按照勞動者都有得攞到勞動嘅成果，就解決咗而家貧富懸殊嘅情況好多㗎。 我想再追問一樣嘢，就係、你好強調勞動者要透過自己嘅努力獲得佢嘅成果啦。咁但係其實咧喺呢個社會度有好多人咧唔係唔努力，係佢都好努力嘅，但係佢攞嘅成果本身特別少嘅，就係、例如一啲比較低下階層啦。而點解佢會成為一個低下階層呢？可能係因為佢天生嘅能力啦，亦都係因為可能咧就係佢喺社會度本身比較窮。然後咧，佢就受嘅教育比較冇咁好，咁所以導致到佢就出嚟做咗一個勞動階層啦。所以佢攞到嘅成果好低嘅。 呢個係資本主義制度分配不公造成噶嘛？如果個資本主義 咧， 但就因為佢唔係按照勞動嚟分配，而係按照資本嚟分配。 我就係想講就係， 我想打住一個好簡單嘅啫。譬如，因為其實可以講清楚嗰、首先就係、我好直接問啦，先生嗰個333，你投資者其實有幾多個投資者？你勞動分個三分一，係有幾多勞工一齊分？或者即係譬如可能，或者喺先生嗰間 firm 入面，可能勞工唔係好多，其實每個勞工都分到呢個咩？即係我想講，先生嗰種方式，我梗係相對比起普通嘅企業，我梗係 appreciate 啦。但係即係我想講嗰個不平等嘅問題，其實都係一定程度被消減，唔係真係處理咗。其次，另一方面就係調翻轉，因為我聽到即係蕭永清先生，你都幾 OK， 你有個好想像，似乎分配就係用你某啲想像嘅，即係或者一啲嘗試嘅方式，但係基本上都去依靠嗰個市場嘅。但係即係譬如如果用翻之前講嘅 libertarian 講法，就係話點解勞工就唔可以靠市場嘅供求去咩？點解你要將嗰個市場擺到你又唔係唔同意佢，但係你又 嗱，我先講我個分配模式先啦，即係頭先嘅生產制。嗱，我認為要生產新嘅財富咧，喺而家呢個社會咧，除咗需要資本之外，亦都需要勞動力嚇、創意嚇、各方面加埋嘅。咁所以咧就係、參與工作嘅人咧，應該有佢嘅即係攞到勞動成果嘅機會。所以我先話攞出嚟分，只係咪三分之一呢、這個可以慢慢再研究。如果連呢一範都唔切啦，你就根本連研究嘅開始都冇啊！所以我開始嘅時候簡單化， 所以我三分一，三分一個實驗，我覺得幾好嘅。 咁呢個咧就係令到社會上大部分人多咗一次分嘅機會。我喺分俾佢嘅公司利潤嘅之前咧，我係先用勞力市場俾咗工資佢先嘅喎。即係員工啊，先攞基本工資，出錢嘅人咧就先攞利息，有錢剩咧先至，即係有利潤剩翻落嚟，先至再分三份。咁樣咧就令到大部分人都會分得多過而家，起碼係額外多咗一份嚇。咁、如果額外多咗一份咧，所以會令到好多人咧 係即係個收入就唔會學你所講處於即係好原始嘅地位。當然你話哇，老細多定員工多啊？嗱，咁我哋譬如喺 AM730咧，係個個員工都可以投喎，佢願意投就可以投噶咯喎。咁啊佔嘅比例亦都可以一路增加。 我諗施生就覺得點如果用咗呢種333嘅分配方式咧，其實就會比較公平嘅。但我諗對於阿 Cham 嚟講咧，其實呢種講法咧，始終都未係夠公平，始終都消除唔到好多不平等嘅。咁我哋下一節翻到嚟咧，我哋繼續哲學有啟經，繼續討論呢一點。欢迎翻嚟第三节嘅自由游戏倾啦。咁啱啱咧，其实讨论得相当之激烈嘅。施生就介绍咗佢嗰种333资源分配方法。咁但系似乎阿 Cham 就会觉得，喂，始终都未系够平等啦。咁我就系、是、我原本就话俾阿 Cham 讲先嘅，但我就想补充一下，其实点解会觉得都仲系唔够平等？即系我哋会觉得，喂，似乎呢个分法似乎已经劳工嗰一阶层咧会攞多咗钱嘅，比以前比一般嗰种分法。但系我哋都依然可以想象，就系仲有啲问题喎。就系例如。喂，咁點解有啲人都仲係做勞工，始終都係分得比資本家或者老細少啦？咁、然後我哋就可以再問，喂，咁點解有啲人係做老細，有啲人係做勞工先？而好多時都可能係源於嗰個佢家庭嘅背景啦，又或者天生嘅能力啦。可能我當施生嗰種分法已經縮短咗嗰個家庭背景貧富之間個差異，我當縮短咗。但係始終都係有一個能力上嘅差異，而呢樣嘢咧係敗甩嘅。有啲人天生聰明啲，有啲人天生蠢啲。咁然後聰明啲人就做老細或者更加發展得好啦，但係蠢啲嗰啲人咧就會變咗一啲低下階層啦。而呢样嘢佢系唔想噶，但系我哋社会嘅资源分配方式咧就冇办法帮佢脱离到呢一样嘢，解决到呢一样嘢。 因为头先我想讲就系、是，好似两边都好强调贡献啊嘛，即系大家闹放任自由主义就系话，其实啲嘢唔系你一个人创造噶嘛，好多人帮你一齐噶嘛，所以我哋分嘅时候就分晒俾啲有贡献嘅人。但系我谂阿全个 point 就系、是，其实啲人有几多贡献，好多时唔系佢要负责噶，因为佢贡献得少，系纯粹可能佢生得矮咯。佢勢力啲咯，佢蠢啲咯， 矮就唔會。 佢家庭背景差咯，入唔到大學咯。 咁睇 下做啲咩？ 所以其實有好多運氣嘅成分入邊。 但 係所以佢哋會覺得咧，我哋應，但係點解呢樣嘢有問題咧？就係佢覺得我哋應該對每一個人獨立嘅個體有一個同等嘅尊重，每一個人嘅幸福嘅生活咧係同等嘅重要嘅。冇人應該因為唔好彩而過啲唔幸福嘅生活。呢個就係一種要求更多嘅一個立場咯。我諗， 但係呢啲唔係未試過嘛。我其實都係即係屬於博愛主義、利他主義出身嘅。但係你如果讓嗰啲冇咁聰明、能力冇咁強嘅人都可以攞到同其他人一樣咁嘅待遇、一樣嘅生活，咁對於一般人嚟講，佢可能自利嘅傾向係仲強啊嘛，咁所以佢咪社會主義試過啦，有咗平等之後，你咪嗰啲人有能力強嗰啲人，哇！原來我又咁做，你又咁做，都係一樣噶啦。咁佢咪唔再努力咯，唔再努力，成個社會都 我釐清一下， 成個社會都會即係冇進步。 我哋唔一定要例如非黑即白咁話，我哋一話既然咁要分，比如咁啊，就分到最平等、最好似社會主義咁樣大鍋飯咁，個個都分一樣。但至少我哋，你會唔會同意就係我哋呢個社會起碼要比依家，甚至乎經過你嗰個333分配資源方式之後？俾更加多嘅資源投落去關顧呢班 so called 所謂社會上嘅弱勢。 因為當你 同唔同意咧？ 唔用我頭先所講嘅按照貢獻去分配嘅時候咧，就好容易主觀判斷，咁就變咗有老大哥啊、黨委書記喺處揸 fit 啦嚇。嗱、我而家嘅分配點樣咧？就按照人力市場，你已經有咗底薪啊嘛。然後以底薪為基礎嚟分配嗰三分之一嘅利潤， 但你衡量貢獻有陣時都好主觀，即係你點樣 measure？ 咁有個市場機制啊嘛。 你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係點樣計出嚟？即係好似好準確可以計到出嚟， 好準確嘅啫。就將利潤除三啫嘛，你間公司 我知啊，但係點解嗰啲你點樣話到某個員工嘅貢獻有三分一咧？ 唔係三分一，佢三分之一嘅利潤 再分 攞出嚟就再分，點分咧？ 就以所有員工的工資做份母，佢嘅員工嘅工資做 份子。我諗朱文嘅意思係，咁點解分三份一？點解唔係例如可能員工佔更多呢 ？OK， 嗰、那個我一早講過係可以變噶嘛，即係喺開始你要起步噶嘛，起步用啊最簡單方式分。一路做一路演绎，人唔能够预先知道将来嘅世界咁、okay. 人要一路发展一路去衡量啊嘛。 我估我围绕嗰个贡献去尝试去讲少少啦。即系第一个就系、是、首先市场唔系一个用嚟 最好嘅方法啦， 唔系用嚟回报贡献嘅，市场系讲 supply and demand 嘅啫。即系我想讲啫，因为我估萧敬轩先生喺呢个问题上边，我觉得有时系。講得唔係最清楚，我想講清楚就譬如你都覺得市場唔係可以用嚟回報貢獻嘅， 市場唔係最好，但係係而家最有效嘅。我未揾到一個比市場更加有效嘅。 唔係咁，譬如我好簡單啫嘛，我覺得我都譬如講真啦，市場呢一樣嘢喺資本主義開始之前已經有噶啦，我相信資本主義收咗皮之後，亦都應該會繼續存在，即係。市場亦都係需要有好多嘅點樣講咧，即係政府嘅支撐你先做好嘅，可能係金錢，即係 money supply 啊，可能係 property right 嘅保障啦、諸如此類咁樣嘅嘢啦。咁譬如我哋講市場，似乎都係一個其實係一個超闊嘅 term 嚟嘅，可以有好多唔同種類嘅規管嘅市場，可能比而家嘅市場好啲咧。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咁樣啫，冇人覺得要。 可唔可以講下嚟有冇另一種咧？咁。 唔係，我想講就係而家我哋就算講市場，其實都唔係講緊一種嘢。其實唔同嘅國家就已經有完全唔同嘅市場啦。咁而我哋可以想像咗，我哋對某啲事或者唔同嘅歷史時空啦、即係喺你想像，其實市場本身就係一啲可以喐得好勁嘅嘢。我哋死話呢個就係、是、啊，似乎係一個即係已經係暫時最好噶啦。我唔覺得好公道咯，因為市場本身都演變緊咯。而歷史上面，我哋不斷都對佢有做過。 咁但係阿 Jam， 你作為一個左翼或者馬克思主義者，你覺得市場喺你嗰個 picture 入邊會扮演咩角色？定應該 或者有咩 取消咗呢樣嘢？ 或者有咩 alternative 咧？ 係咯。 嗱，譬如我舉個例啦，有好多可能性嘅。嗱，首先就係咩咧？我想講幾樣嘢。第一個就係我覺得先生唔好再講即係之前啲社會主義國家嘅點。其實我哋都知道噶啦，嗰啲唔係真正社會主義嘅理想嚟，即係 not even close。我估我哋可以誠實啲喺呢方面，用呢一樣嘢嚟反駁，即係同埋你知道 有冇好嘅或者理想？ 有咩係咯？ 唔係但係咩噶嘛？任何嘢都試過有開始噶嘛？我哋係咪真係俾個一啲真正理想嘅社會主義 fair try 先？譬如蘇聯究竟點樣立國？佢當然要面對啲咩問題？中國所謂有社會主義嘅時候，究竟有幾窮？我哋知道佢面對呢啲嘢噶嘛？但係即係我估暫時去到呢度先啦，因為我想講翻其他嘅呢個咩啊，係咯，首先就係講咗嗰個即以往嘅所謂社會主義根本就唔係真係好社會主義啦。跟住仲講其他嘅分配制度啦，譬如頭先先生就提到啊，你冇呢啲嘅就好容易有老大哥，唔一定要係咁嘅。譬如其中一個即係譬如現存嘅資本主義最大嘅問題，即係有好多人都係講貧富懸殊啊等等嗰啲。即係其實我估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係其實我哋喺職場上邊嗰個老細同埋員工嗰個壓迫嘅關係係好恐怖啦。即係我想我唔即係我估先生都有即係翻過，譬如咁我自己都有翻過，即係細個啲嘅時候有翻過工廠啊成咁樣。你覺得喺第二個世界嗰度嘅喎，嗰度冇民主可言嘅喎，老細中意點樣話你就點樣話你嘅喎，你咪可以唔撈咯，唔係個個人可以揀。 而家所有公司入邊都冇民主嘅咧。 係啊，所以就譬如呢個就係即係資本主義佢本身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佢講嘅所謂嘅民主啊，我認為都好有問題嘅，只係喺政治嘅範疇，喺經濟範疇從來都冇出現。即係所以某一啲嘅自由主義入面嘅左翼都會提一提所謂 economic democracy 嘅問題， 但係 冇俾一個相對地重要。唔係，我想講埋嗰個分配好快，就係我覺得真正應該去講嘅就係 OK。一齊做嘢嘅員工傾今次啲 profit 點樣分咯？有幾多係用嚟擺喺redevelopment 嘅？有幾多係應該分配嘅？我覺得咪應該咁樣傾咯。其實老實講，就算譬如我理解可能係一啲折衷啦，但我唔知點解投資者應該要分到三分一嘅。即係我如果純粹講貢獻嘅問題嘅話，即係我就係勞動價值理論嘅，即係我就係覺得，即係創造嗰個問題就係由勞工嘅。 阿 Champ， 你就似乎覺得無論嗰種財產嘅分配方式啦，以至到嗰種工作嘅方式咧，即係呢個自由市場咧都係有問題嘅。咁你覺得例如我哋應該一齊傾，喂一齊傾下今次呢單嘢點做，然後最尾點分？咁但係會唔會可能我諗，例如一般最簡單就唔抱得貼咯， 資本家嘅支持，係 啦， 呢個社會始終資本仲有一個角色， 所以要推翻佢咯。 唔係，但係可能 即係所以先有咁階級鬥爭啫嘛。即係你唔會唔明我咁樣諗，即係你都係讀馬克思主義出身噶嘛， 係 咪？ 唔係，但係我諗佢就係明理，跟住佢就會話咁樣唔 productive 呢個經濟模式，因為次次都要傾，點解唔係揾一啲最可能能力上最高嘅人嚟決定咗先咧？咁然後可能呢種方式可能係冇咁民主，但係我哋唔會要求每一個地方都民主噶嘛。有時咁我哋就會覺得喂，可能 點解啊？我想問一下， 我都贊成俾喺日常工作上俾員工有機會參與， 係當然啦， 好過淨係每隔幾年投一次票啊，而投嘅嘢佢又唔平時生活無關嘅啊，所以我認為俾員工參與公司管理咧 係 參與社會管理嘅基礎前提， 但唔等於冇管理階層 啊嘛。冇呢樣嘢咧，你淨係講政治上嘅參與咧，其實都係俾人哋左右，俾人哋影響嘅啫。 我想 develop 下阿全個 point， 因為 好 頭先個阿 Cham 個問題就係、是，無論你點樣分啲嘢，最尾嗰個生產嘅模式係咁樣嘅話，就會造成一啲剝削或者異化，即係嗰個工廠入面嘅生活係好苦不堪言，根本係非人嘅。咁我個問題係，而家唔係問緊一啲異化所謂好非人嘅 labor 好啲，定係一啲唔異化嘅 labor 好啲？人人都會覺得可以一齊傾，梗係最好啦。我可以中意一齊傾生產啲咩，跟住嗰份嘢有我喺自己，有我 realize 我喺入邊，咁梗係最好噶啦。但係全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唔用一種所謂異化嘅生產模式，其實我哋要用多好多時間噶嘛。咁嗰啲時間係可以換取其他 value 噶嘛。所以真正要比較嘅唔係異化嘅 labor 同唔異化嘅 labor 邊個好啲，而係要比較唔異化嘅 labor 嗰啲 value 係咪高過其他嗰啲慳，即係慳翻啲時間換取得嚟嘅嘢。 我 覺得呢個 好，我哋同樣 嘅 meaningful， 同樣嘅道理可以擺喺政治層面噶。咁點解我哋唔實行獨裁嘅統治咧？如果係咁樣嘅話？因為我想講，即係你想做講民主係有佢某啲自足嘅價值噶嘛，即係喺嗰個工作場所入邊，即係你係咯，你明我嗰個類比嗰個意思啦。即係我同樣嘅道理，點解我哋應該要支持喺嗰啲位有民主？唔係純粹係咪佢 productive 啲？就算係咪佢 productive 啲，都可以有有餘地去再去討論嘅喎。唔一定係獨裁最 efficient 我哋嘅社會其實係相對複雜嘅，而家嘅民主理念係簡單化，就係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啊嘛！你喺個公司入邊去討論公司嘅發展，如果純粹係以人頭計數咧，得出嚟嘅結論未必對公司有利嘅喎。 點解國家唔係咧咁樣？即係咁，你係咪 所以 國 家 係 咯？國家上我都認為係純粹一人一票去決定咧， 唔會得到最好嘅結論， 未必會得到，因為實際上 我諗呢個事實上歷史上都證實咗好多次嘅呢一點。 啊，係啊！你舉三次歷史事件嚟聽下。嚇！你唔好引用呢啲歷史，然之後求其話俾我聽，我唔覺得係咁。 我諗例如好多人都會同意，例如英國脱歐，即係但係我哋唔好喺呢度糾纏啦。 嚇，唔係喎，英國脱歐就係一個民主嘅表現喎，我想講。 係，但係未必係一個最好嘅結果啦。但係我或者我哋唔需要喺呢個位度糾纏啦，即係。我諗嘅位置就係我哋唔需要一即係啱啱你就用一個比喻話，咁點解我哋唔實行獨裁？我諗例如可能施生嘅意思就係我哋都可以俾員工參與好多公司嘅決策，但係我哋唔需要完全係話大家平等或者大家完全一模一樣。 譬如以後讀大學個人投兩票咯，咁樣即係 我贊成兩票噶，一票咧係以人為基礎，一人一票。 OK， 另一票咧。以佢喺社會嘅參與扮演嘅角色為基礎，有啲人大份啲，有啲人細份啲。咁先可以反映即係各方面嘅需要，唔係淨係。 我想追問多次阿 Cham 一次，就係、是、因為轉咗去討論好多民主嗰啲嘢，即係我明個類比嘅，但我想翻翻嚟就係、是。 我諗你條問題或者可以留翻去下一節討論，因為啱啱我哋似乎咧喺對於公司點樣運作咧，我哋討論咗好耐。咁下一次我哋下一節翻到嚟就俾朱文問埋佢要問嘅問題。歡迎翻嚟第四節嘅自學遊記傾啦。咁啱啱頭三節咧，其實都討論得幾激烈嘅，就係、是、我哋講緊好多唔同資本主義底下嘅分配方式到底啱唔啱啦。咁其實啱啱去到第三節嘅尾段咧，阿 Cham 就提出咗，似乎覺得佢有一種左翼嘅模式會更加好嘅。咁朱文就似乎有一啲追問，咁就想繼續追問落去啦。 因為我聽先生講法，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錯啦，即係佢基本上都係仍然有所謂馬克思所講嘅階級嘅，即係或者角色啦，先生會叫做就係老細同埋員工嘅分別。 唔係公司入邊一個而家嘅營運起上嚟係要有人扮演唔同嘅角色。 咁而大先生好強調就係大唔代表老細話曬事，應該盡量令佢民主啲咯，投票咯，所以有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咁樣。但阿 Cham 就似乎覺得咁樣唔夠嘅，一定要。冇咗所謂階級，全部人一齊集體地決定、集體地擁有。咁究竟有咩 有咩特別嘅地方要取呢種模式，唔係獅生嗰種？因為我聽落，我諗一般人聽落覺得獅生嗰種其實都已經夠平等啦，夠 fair 啦。咁點解要取消嗰個階級呢，或者取消嗰種角色嘅差別呢？ 我反而去，即係我真係好直接嗰個想象，就係點解會唔敢做呢？因為我都話其實係類比翻喺政治制度入面啫嘛。即係你都可以話，其實點解唔可以繼續有地主咧？點解唔可以有貴族呢？我哋等你啲平民可以有多啲錢，咪 OK 咯，冇問題噶。我哋咪一齊政治參與咯，俾你俾下意見咯。但係咧，我哋貴族有十票嘅，你哋係得一票啦，咁樣。即係你想，即係我想講，你喺心目中，你問呢個問題，即係你問嗰個問題同呢一個問題係冇分別噶。即係我想講應該首先就係、是，譬如如果我哋一齊係一個集體，即係你想象任何嘅生產嘅 product， 因為嘅 unit 都係一個集體啦。即係咁喺佢入面，我就係覺得可能有唔同嘅財性啊，唔同嘅才能咁樣。咁但係其實都係要夾埋一齊先可以做到嘢噶嘛。咁對於究竟應該要點樣生產、點樣做嘢，咪就係集體決定咯。應該要有 deliberation， 有商議咯。其實就係咁樣啫嘛。 嗱，我諗我哋可以同意就係我哋。梗係當然要一齊做㗎啦，啲 product 啊嗰啲嘢。但你會唔會同意喺呢個生產過程入面有一啲人嘅角色係更加重要嘅呢？你會唔會同意呢樣嘢先？即係例如有啲人呢係即係專可能佢才能冇咁好嘅，佢即係純粹負責落手做。但有啲人就可以 make decision， 一間公司嘅方向應該點走，一間公司應該制定咩計劃。我哋會覺得似乎後者比起前者落手落腳做嗰、那個似乎更加有重要性嘅。咁點解我哋唔係分多啲權力同埋甚至乎係資產俾嗰個人咧？ 嗱，我亦都係譬如，其實你以後問呢啲問題，我全部想用翻一個政治嘅 analogy 抌翻俾你。你梳理咗個問題先，你呢啲係資財支持，你呢啲係一啲柏拉圖式支持緊即係非民主啦。我唔會叫獨裁啦，佢嗰個 okay, 有幾個區域分嘅佢嗰度，即係支持非民主嘅方式嘅做法咁樣。同埋即係譬如我可以承認有啲人，譬如喺某啲問題上邊。佢個判斷可能係好啲嘅，佢可能有冇？譬如我舉個例，即係可能喺某啲工作間，你要我唔知啊，削啲木頭削到某個位，有個人就係削得叻啲噶啦。我哋唔需要唔同意呢一樣嘢嘅喎，我哋都可以即係譬如唔同嘅員工都會特別尊敬佢嘅，即係就係因為佢個能力高啲啊等等嗰啲咁嘅。但係第一呢、這個唔等於佢要有多啲權力。第二，可能最尾做一啲集體嘅決定，譬如就算我用唔用削嗰個嚟講啦，佢譬如話佢諗啲宏觀嘅嘢，可能就係叻啲噶啦。最尾呢一樣嘢都要由大家一齊嚟 approve 咯。其實呢個就係點正唔知啊，即係民主一零一嚟嘅。 但我就係想用翻政治嗰個比喻，但係現代民主嘅諗法都唔係都有代議士噶嘛，即係我哋都唔係全部直接民主，都有所謂民主唔係全，當然。公民梗係平等啦，一人一票。但係運作起上嚟嘅時候，都有所謂代議士、有議會、有政府嘅人，都係唔同嘅角色嘅。咁似乎而你又好似咁，係咪一定要支持直接民主制呢？我諗好多人亦都會反對直接民主制。 我唔覺得一定要支持直接民主啊。但係譬如你諗下喺嗰個，譬如無論係代議士啦，或者係executive， 我有時間唔知道中文係咩，即係你想象可能係透過選舉出嚟啦。我哋都好多時會覺得，喂個 democratic 嘅 accountability 唔夠喎，即係我哋對佢嗰個監督唔夠喎。第一係咁樣，第二就係我哋唔會覺得嗰啲係高人一等啦，嗰啲唔係老細同埋員工咯。Suppose 我哋會叫嗰啲人做公僕噶嘛，我哋唔會叫老細做咩私僕啊，我唔知應該唔知應該係咩。 嗱，一個社會好複雜嘅情況，譬如美國總統佢。被授予的權力是遠遠多過一個普通人的、哦 啊、所以我覺得現代的民主是不夠的、即是 如果你不讓他有那麼多權力，可能國家運作起上來不能夠那麼暢順那麼有效的、 我想 develop 施先生這個 point、就是我們會給更加多的權力例如奧巴馬啦、但不代表他跟其他人是有例如可能佢會多一票，唔係咁嘅，即係佢哋嘅地位係平等嘅某意義底下。所以如果用翻個例子落翻個公司，我哋都可以咁諗㗎，就係、是、可能大家我哋唔再係以前嗰種老闆啊、下屬啊嗰種好唔平等嘅關係。但係我 只不過係有啲人提供資本，有啲人提供勞動力，咁有咩問題？ 而嗰啲人咧係比我哋至少喺決策上可能更加有權力嘅，而呢一點冇問題嘅，即係奧巴馬決策到嘅嘢， 權力唔一樣，但係報酬會唔一樣。即係個醫生讀咁多書先能夠做到醫生，你叫佢嘅收入同一個普通嘅清潔工一樣，佢又唔去讀書噶啦喎。 因為你好似 預 設咗咧權力嘅唔平等咧，就會出現一個唔公平嘅現象。但係嚟喺政治度，我哋都可以接受到嚟奧巴馬嘅權力比我哋高更多，但係呢個都係某程度、某意義都係一個公平嘅民主制度嚟㗎，至少喺美國嘅民主選舉。 我逐樣回應啊，因為你哋講咗好啫。第一個就係其實你問一啲任何典型嘅左翼都唔會覺得而家喺資本主義底下嘅代議民主係一個公平嘅制度。你頭先嗰啲例子就係 exactly 我會攞嚟去講。當然啦，喺個為咗令到講得更加有力啲，我會用 Donald Trump 嚟做例子。當然我講法就係奧巴馬做過幾多，我覺得人神共憤或者咩嘅嘢係咪就係我哋就係監督唔到咯？總統就有太大嘅權力咯。而家喺當代社會嘅政治民主入邊，其實代議士、行政、法官、警察呢啲咁樣嘅嘢，其實都係遠遠唔受唔夠受民主監督咯。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個嗰個就係翻翻去嗰個貢獻嗰個問題，我唔覺得要一模一樣嘅，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即係唔同嘅人分配唔一定要一模一樣。我即係我講下我基本嗰個諗法啦，咁樣。第一個就係唔一定要一模一樣，但係佢哋唔可以爭太遠。譬如我心目中就係咩呢，喺一間institution 入面，我睇唔到任何一個人點解佢可以攞例如五倍係對方嘅。我覺得更重要，佢都攞唔到五倍，可能佢要讀多好多書，可能佢啲 係財產， 即係咩權力 啊 ？wealth 權力應該一定要係一樣，權力一定要係一樣，就好似我覺得喺民主入邊咩咁樣啫嘛。嗱，但係譬如我舉個例，跟住嗰個權力都要再即係、就是、要講得清楚嘅。譬如就係去到最尾要投票嘅話咧，譬如我覺得應該要點都係一人一票嘅。咁但係即係你想象有啲可能好多位，譬如佢喺諗公司方向呢個問題上邊，佢有多啲意見嘅，佢俾多咗意見，呢啲咁我覺得唔計嘅。即係譬如喺呢啲位，但係譬如去到最尾最後嘅決定權或者最後嘅否決權。嗰樣嘢係一模一樣嘅，我翻翻去嗰陣時，即係我唔覺得要一模一樣啦。 首先嗰個財富嘛，佢平時係佢做決定，人民啊五年四年先俾佢嚟一次投票啫喎。咁其實呢個制度我都話唔公平㗎， 冇錯， 係一個好虛假嘅民主嚟㗎嘛。係 啊，施先生一開始嘅嗰陣時好有勁， 其實頭終於契合起啦。 係啊，唔係，但係講翻就係，我係想講嗰個分配入邊咩咧？貢獻咧係要考慮嘅，但係佢冇可能係唯一要考慮嘅嘢咯。即係其實如果用翻我哋自由嘅講法，就係即係 dessert 係一個。我哋需要考慮嘅 moral category， 但係仲有好多 moral category 噶嘛 ？need 咧，即係呢啲都係啲咩？咁佢哋究竟點樣 balance 咧？其實退翻就係俾集體決定咯，將呢啲嘢擺曬出嚟。譬如話係啊，嗰個人係做得好叻，佢係做得好多嘢，但係 佢本身唔係好需要嘅。 係啊，可能佢又唔係咁需要嘅，咁可能仲有依一啲嘢要考慮噶嘛。譬如我哋仲可能要考慮 collective 嘅嘢嘅，有時要考慮 collective 嘅 utility 嘅。個問題係冇一個有一個 absolute 嘅 value 啊。而譬如我哋去講私有財產嘅時候，就係彷彿覺得，喂，有 establish 咗 right 就乜都係佢啊，咩都唔理。我就係覺得呢一種咁即係所謂單元式嘅，淨係考慮一樣嘢，有時就淨係考慮貢獻，有時就係淨係考慮某啲嘅 property rights。我覺得呢樣嘢係戇居嘅咯。我覺得係一定要， 但有 所有嘅 factor 一齊考慮。 群眾嘅判斷有時係愚昧嘅喎。 係啊，但係個問題就係去到最尾， 法國大革命之後咪送曬上大斷頭台咯。 咁就群眾真係有少少怨嘅。 應該就係話，我就可以用翻施生嗰個講法，就係話。我哋未知道有更加好嘅方法啦，同埋就係每個人嘅意志，我哋要尊重咯。譬如我舉個例，頭先提過脱歐咁先算啦，即係有啲人會對於脱歐唔同意啦，咁樣我自己一半半啦，我覺得好複雜，即係歐盟有佢自己嘅問題咁樣。但係即係譬如好啦，真係投咗票啊，你係咪覺得可以唔尊重先？唔會噶嘛，即係譬如哪怕我哋覺得佢未必係最好嘅判斷，即係決定，但係因為呢個係民眾意志嘅展現啊嘛，咁所以我哋要尊重咯。有呢一樣嘢，即係本身我哋 而家世界未必尊重公投喎。譬如你，我照我所知，某紐西蘭啊都試過公投之後，議會由議會決定，公投自己決定，就當佢冇到。 係，我認為呢個係一個唔啱嘅。 咁所以佢又唔夠民主咯？呢啲 係唔夠民主咯，即係好似你一開始咁樣講啫嘛。 就係我又想問多句嘅，就係因為其實我諗緊嗰啲集體民主其實唔會造成壓迫咩都。即係咁嗰啲投票投親都輸咁，喺個經濟個 domain 入面點樣解決呢？我覺得都係比較難想像到囉。 咁喺政治嘅 domain 入面點樣解決 呀？咪透過憲法，即係你覺得公司都可以用。 但係憲法其實都係由咩㗎嘛，都係即係你都係要其實要 rect， 要由民主 rect， 即係要由民眾 rectify 㗎嘛，其實應該係咁樣㗎嘛。Okay。即係我唔介意有啲機制，譬如可能要保障所謂某啲 minority rights 嘅，唔出奇嘅。咁但係即係譬如嗰啲嘢係咪永遠都係 absolute？ 究竟嗰啲 balance 點樣做？你其實去到最尾你都要翻翻大眾嘅決定，嗰、那個先係嗰個你 ultimate justification、嗯。你繞唔過，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唔係大眾，由邊個決定？點啊？交俾啲。即係有超叻嘅人啊，交俾啲有先知能力嘅人。唔通我哋想呢啲嘢？ 我自己想指出一樣嘢咧，即係隨住知識嘅叫外在化，即係世界嘅精英同一般嘅庶民嘅距離會越嚟越大，所以我自己預計將來走向精英 統治或者精英。 但 係 先生，你開頭嘅話係咯，你最憎嗰啲判斷嗰啲咩？ 先從你同你係左一個立場 嘅話，我話我而家嘅觀察啊，即係因為以前人類嘅知識係相對接近啊嘛，而家你嘅知識係。在書本啊，唔係淨係基因入面啊。 我都唔同意啊！你諗下十七世紀嘅貴族同埋十七世紀嘅農民嘅知識差距，一定遠過而家咯。我覺得，我唔覺得而家就一定係嗰個差距越嚟越大咯。反因為而家係即係可能高嗰陣再高啲嘅，但係而家底嗰陣升咗好多咯。 所以最後少數好高嘅就主導咗其他人，其他人被主導都蒙在鼓裏。即係我哋日日對住個手機個 program 都人哋設計嘅嘛，你 但先生你呢個只係一個估計啫嘛，但你唔覺得係應該係咁噶嘛？ 唔係，即係我因為我唔希望見到咁嘅現象，但我睇到而家係走緊去呢個現象。 因為我自己想補充一句就係，我哋其實成集都係討論緊一個所謂 normative 啲嘅問題嘅，就係應該點樣，而唔係預計將來會點樣。 但冇㗎，其實你冇辦法完全迴避嗰個實際社會點樣運作嘅。即係呢個，如果我同蕭永清先生有咩最同意或者去考慮呢啲問題嘅時候，你唔能夠淨係諗嬰然嘅問題嘅。 當然， 即係你去，因為你係諗社會制度，你要講佢做唔做到某啲嘢嘛。譬如市場係咪真係 efficient 啊？呢一樣嘢，即係你答唔到呢個實在嘅問題，其實係有多 argument 其實係推展唔到。 其實我覺得我哋今集係非常之好嘅，因為我哋討論咗好多自由主義、自由市場啦、資本主義啦，到底有啲咩問題或者有啲咩值得支持。而其實阿 Cham 嚟可能擴闊咗我哋嘅想像，可以其實可以進行一種經濟平等嘅，咁希望可以刺激到大家諗多啲嘢啦。